好了，喜欢评剧的朋友呢都知道，刚才呢这段是秦香莲当中的见黄姑。可能有些朋友呢还误认为呢我们放的是小白玉霜演唱的，实际上呢这一段见黄姑的演唱者呢是坐在我们的直播间，他就是王冠丽。王冠丽你好。 你好。 哎，那么今天的随从王冠丽一起在我们直播间出现的还有就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李佩伦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 嗯，还有就是一位是中国戏曲学院的青年教师刘志梅小姐。 你好。 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一起呢来谈一谈评剧，同时我们还要谈一谈跟曲艺有关的一个内容啊。王冠丽呢，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应该说对他是非常熟悉了，他现在是中国评剧院白派团的团长啊，原来呢一直在舞台上表演，主要是创作角色，那现在呢不仅要演出，而且呢要担任行政工作，对你来讲呢也是个挑战，其实是非常忙啊。 嗯， 现在咱们这个白派团发展的怎么样？ 还可以吧。 嗯， 现在好多观众呢就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团，爱听白派的观众呢就特别关注我们团的演出，反正一般的我们演出他们都来看。 嗯，都来看哈。啊，其实听说王冠丽呢当了白派团的团长啊，然后再看到你本人呢，我一直感觉是对不上。为什么呢？我老觉得王冠丽呢给人的感觉呢是非常雅致啊，而且呢不张扬，不善于表现，最多是不多说不少道，但是作为一个团长来讲啊，一团之长，我的印象应该不是这样的。那你这个当团长是不是也挺费劲的呀？ 是 啊， 主要我们团那些人都好， 都好， 他们都特敬业， 都帮着你来。 对，不用那个管的什么，不用。我主要，我觉得都是大家自觉最好了， 不用言传，只能意会就可以了。 对对对，用我的这个精神能带动几个是几个。主要他们都好，本来就好。 你也是谦虚了。我想呢这个一个团的头呢是非常重要的啊。要想火车跑得快呢还是靠车头带啊。但是呢这个领导艺术呢也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儿。啊，这个跟王冠丽接触的人都说王冠丽人很好，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很真诚啊。我知道现在咱们白派团呢是越办越红火，京剧流派当中呢有很多，但是呢白派确实是喜欢评剧的人当中呢，是小白玉霜的这个白派啊， 嗯， 喜欢评剧当中的，这些人当中对这个派别呢是非常喜爱的。 对， 那这样今天我们专家都在这儿啊，我想请两位看看你们谁来介绍一下咱们评剧当中的流派的一些情况。嗯， 评剧一般来讲分成东路评剧跟西路评剧。 嗯， 这个东路评剧呢主要是以唐山为中心，西路评剧呢是以北京为中心。 嗯， 这个北京就是东路评剧呢实际上最杰出的一个代表就是白派啊，就是白玉霜白派。 对， 那当时呢在曾经有我们京剧有四大名旦， 嗯， 其实评剧也有四大名旦。 哦，评剧也有四大名旦。 也有四大名旦。 嗯， 这评剧四大名旦当中呢，嗯，其实白玉霜呢就是四大名旦之首。有一种说法就是四大名旦之 首 了，而且后来被评为评剧皇后。 对， 关老师也曾经演过评剧皇后。 嗯， 也是轰动一时。 哦，这个王冠丽演过评剧皇后啊。 嗯， 啊，这是在哪年拍的？ 02年。 02年 纪念小白玉霜老师诞辰80周年的时候， 哦， 一个活动。 我记得好像这个电视有一个跟白派有关的一个电视剧。 嗯，对， 当时拍的也挺火，那个主角说是小白玉霜，但是他的唱腔我觉得不太像白派，是吧？那是谁来演的？是宋丽吗？不是、反正我当时觉得就是很我当时很迷惑，我说这个表现的是小白玉霜生平的一个连续剧啊，最后这个唱腔不像白派，当时我真的是很迷惑。 嗯， 那您来接着介绍。嗯， 哦，对，这个评剧的四大名旦的这说法当中有一种说法就是白玉霜排之首。 嗯， 还有呢就是刘翠霞刘派， 刘翠霞刘派。 对，还有喜彩莲喜派。 嗯， 爱莲君爱派。 嗯， 爱莲君大家可能是比较熟悉的。 哦，四大派别。 对，四大派别。嗯， 其实冠丽呢最初是学爱派的。 对，我在天津学过爱派。 哦，最初学爱派的。那后来怎么转到这白派了？ 那这他可以讲很长一段故事在里面， 是吧？简单说两句， 简单 是后来就喜欢白派了吗？ 啊，不是，我在天津的，我们天津戏校，我在戏校期间学的是现代戏， 哦， 就该毕业最后一学期才开始恢复传统戏，实际上没有正式学什么，毕业之后呢，就是那些老艺人都开始恢复工作，我就在二团，当时艾连军老师的就唯一的一个徒弟就连小军老师，他在二团，后来呢就是接触我们这年轻人呢什么，后来他就觉得我吧，他给我排《孔雀东南飞》，他觉得我唱的还行。有一次特别好玩，他特别认真跟我说，他说：“冠丽，你啊把这段有一段反调，就是刘兰芝之卷的那场重点一段唱。”他说：“你啊好好准备准备，哪天呢我让大姨来听听。”大姨就是他们家那个管事儿的人， 管事儿的人， 对，以前那姐妹几个都是唱戏的，大姐不唱戏，管事儿。后来呢，有一天大姨就来了，说的让我唱，我唱完之后，哎呀，这孩子唱真像咱爱派，说那个，说你回家问问你妈，说她要同意呢，以后咱就学爱派了。后来呢，我回家问我妈，他们都外行人也不懂， 也不懂爱派是什么样啊。 对，后来说，那个尊重老师意见，我们不懂。后来转一天，杨老师问我说：“那个你问你妈了吗？”我说：“问你妈说什么呀？”我妈说了，那个尊重老师意见。哎呦，杨老师特高兴。后来就跟那大姨也说了，说他能学爱派。他们就是还以为以前啊都是家长啊说了，其实我们那阵儿已经是就是。在学校在戏校学的戏啊什么都是听老师的安排，在家家里也不是干这的，完了我就学爱派，学过那个八月中秋，蜜蜂记，什么就纯那爱莲君的那老唱片跟那学。 那这个爱派它有什么特点，跟你后来这个白派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有 相同的地方、啊、 有，它都不属于那个高亢的喊的、 哦、都是低回婉转的， 对，唱味儿的、我的条件呢好像比较接近这个，在天津那个环境里啊，我的声音就是不是那种就是 特别高特脆特亮， 不是那 样。 对对对 啊， 我愿意唱那个细腻一点的， 比较有磁性的、 哎、对， 低回婉转的、 我也喜欢，条件也接近， 这就学上了爱派了。但是学了一些时候以后怎么就转到白派了又？ 哦，当时是那个李瑞环老市长吧，就是还在当市长的时候，这个到天津视察工作的时候呢，就是说你们评剧院这么大一个剧院，应该百花齐放，说像白派啊新派啊那么有群众基础的流派呢，你们应该有人继承有人学。就在这个几次说的情况下，这个院里得找啊，爱派不是跟白派有接近的地方吗？就这样。后来说，那让冠丽学吧，我吧还不学呢。 哦、 那阵我已经迷上爱派了，我干什么爱上瘾。 哦、最后就领导安排 啊， 领导一声指令，最后也没办法。 最后有一次那个李奇文李院长当时，后来有一次就躲不开了，说：“哎，这样吧，你下礼拜三你必须得会一段。”说你得学，我说哎呦我没有录音带啊，找，旁边有个老师说我有，就学建皇宫，就学一段就行。然后我就回家学，我一看哎呦跟天津流派的秦香莲一点都不一样， 一点都不一样， 但是我也不能不听啊，就学下来了。学完之后呢、就礼拜三听完之后说挺好的，我想不行，我说李院长您没听我唱过爱派吧，我给您唱唱爱派，唱完之后没说话，我说哎我再给您唱一段，唱完之后说话了，说从现在开始你别唱爱派了、你就正式改白派。 白派、 当时我觉得我也觉得对不起杨老师，我跟杨老师就说，我说这个 这也没办法，也不是你自己定的，这是领导决定的 啊。关键你是个聪明人，这个一让你学的可能还挺好，最后人就让你定的这个白派了。其实在评剧当中呢，可能大家对于白派就更熟，喜欢的人可能更多。 对， 所以作为领导来讲呢，他也是有他的想法。 对 对， 希望白派呢能够有传人，流传下来。 对， 因为大家喜欢嘛。 啊， 可能估计想想也就想通了。 啊，我后来。 听完之后呢，这不学了一段吗？ 嗯， 再以后还得学呀，就上瘾了。我觉得白派太好听了， 哦，太好了。 秦香莲的带子吧，就是三，就是上中下。那个我当时最爱听那个琵琶词那个反调， 嗯， 我就反复听，把那听的就丢转了。然后呢，我再买，我说我光买钟，人家不卖我，说一买就一套。 啊， 然后呢，我又买了，好像中间那又听坏了。 哎呦， 就是特喜欢。 看来你这个白派现在唱的这么有味儿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真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啊，才达到现在这个水平。 那是应该的。嗯， 好，那么咱们说的这个白，这个评剧的四大流派，也把这王冠丽呢最初学爱派，后来怎么学白派的这个经历呢，也给大家说了一下啊。实际上这个四大流派当中，我印象比较深的白派我喜欢，席彩莲的席，这个席派啊是。啊， 喜派， 喜派，实际上我就是通过那个向阳商店，他演那个反角儿，向阳商店里有一个反角儿， 嗯， 啊，我开始熟悉这个喜彩莲的，我觉得他这个塑造人物的能力真是太强了， 嗯 嗯嗯，现在呢，这个四大流派评剧的这个发展来讲呢，应该说白派现在还是流传的比较好啊，其他两个流派。 其他两个流派，流派的弟子比较多。 嗯嗯， 这主要是一个是京津地区，一个是东北地区。 嗯， 我们刚才说这个四大评剧的四大名旦呢，是曾经一个提法，实际上是把京津地区的跟东北地区的合在一起了。 嗯， 京津地区的代表呢，实际上是一个白派，一个新派。新派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 嗯， 就新凤霞新派。 对对。 然后还有就是流派，刚才提过刘翠霞流派。还有仙派显灵侠显派， 嗯， 还有东北地区的韩少云韩派， 嗯， 还有呢花派 花派 花舒兰花派， 啊， 还有小派 小尊亭， 哦，对对对对，这些流派都是评剧的各个流派，但是弟子比较多的是这样几派， 嗯， 一个是新派大家都很熟悉， 嗯， 还有就是白派花派还有就是流派，这几派弟子非常多。 哦， 白派呢，因为王老师是王派的继承，白派的继承人了， 嗯， 他是第四代继承人， 嗯， 而且王老师有一个非常大家可能熟悉的都知道，王老师长得非常像小白玉霜，从他 年轻的时候， 对，非常像， 嗯嗯嗯， 他不仅是 形象扮相也像， 对， 也像， 就是简直就是。就我们再看见就小白玉霜复活的感觉 啊，尤其在台上扮上， 对 啊， 他的扮相他的声音， 嗯， 他唱的味道就简直就是复活了白派。 其实白派在舞台上的特点呢，就是很有大家闺秀的那种所谓的雅致啊， 对， 确实这个王冠丽呢看起来就像个大青衣， 对， 可能最后让你学白派，一个是声音上，另外从外部的形象啊、气质等等的也是非常合适。 嗯， 其实找一个各方面条件都比较适合的这个白派传人啊， 嗯， 不是那么容易。嗯，那么说到这个评剧，我特别想让这个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李佩伦先生来说两句啊。这个对于评剧，你也是特别喜欢是吧？ 因为从小在天桥住的 啊， 所以评戏主要是在天桥一带。 哦， 很多小戏园子，什么丹桂啊、小小啊、小桃园啊， 嗯， 都是评戏的戏班，所以那时候看评戏比较多。 嗯， 另外呢，在喜派，刚才说喜彩莲喜派，他也是正旦， 嗯， 他也是正旦， 也是正旦。 老年以后在向阳商店里演个反面人物， 对对对， 正旦。我看过他的《吕布与貂蝉》， 嗯， 啊，也非常刻画人物，非常细腻的。但我不太了解喜派的特点什么，我真不太清楚啊， 嗯。 现在也没有传人，是吧？ 对，现在好像没有传人。 没有传人， 嗯。 他年轻时候那个唱段也听不到， 嗯 啊，所以我们只能看到向阳商店那么一个妇女形象， 嗯， 其实那不是他的正功。 哦，不是他正功，但是非常出彩儿。 啊，对对，很会演戏。 当时特逗，他演一个反角，但是每次唱完了以后，大家都给予掌声，可能弄得这个有关部门都很无奈。 嗯， 他怎么能给反角鼓掌？但是他演的太好了。 我看过他的这个小女婿，看过他的， 嗯， 当时主要在华乐戏院。整个评戏来讲呢，我觉得他首先，最初是连环烙，哇。因为我在天桥的时候就有些莲花烙，那个莲花烙实际上就是这个评戏从莲花烙脱化出来的， 嗯 啊， 所以呢，梁红老给我感觉就是等于是一个曲艺形式，但有一定的情节，扮演一定的角色，但跳出跳进。那么后来所谓烙子就是从这儿来的。 嗯，其实不同地区的这个评剧啊，它唱出来的特点是完全不同的啊。比如我特别喜欢就是东北几位，花淑兰呐、韩少云呐、小俊廷啊，他们那个评剧唱出来就是特别高亢，听着特过瘾。有东北的那地方的那个性格特点啊。咱们北京的评剧呢，哎，你像小白一双，听着是那么富有魅力，那声音 比较醇厚， 醇厚， 经得起回味。 是的，是的，嗯。好了，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周杰为您主持的演艺沙龙。那么您现在听到的这段呢，是京韵大鼓《丑末寅初》，是由小彩舞骆玉笙先生演唱的。 听不见那敲钟儿，听不见那钟锣儿，听不见那山呀、这个铃儿，听不见那晃，那些知更的人儿他行路之人急急忙忙打点着行囊，出离了店房，够奔了前边那一座村庄。 好了，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听这么几句了啊。可能有些朋友还纳闷了，说这个演艺沙龙上半段呢是说了戏曲，说了评剧，下半段呢出现了曲艺，这个京韵大鼓，实际上啊是和我们今天的一个嘉宾他的特点是有关的。王冠丽啊，他不但的这个评剧白派唱得好，而且呢他还有一个特长，就是演唱这个京韵大鼓。这样，王冠丽呢，你先自己做个介绍好不好？是为什么？ 我学了白派之后啊，我就在那个天津戏校找董生董老师，评剧班有个董老师，我们在校时候他就老师，后来毕业之后呢还找老师吊嗓子。后来那个董老师就是老说，就是说应该学学京韵大鼓，这个学学他们的那个吐字啊、归韵啊、讲究。有一次呢就给我附了一盘带子，有三段唱，一个是《丑末寅初》《剑阁闻铃》，还有听琴。完了之后呢，我就拿回家一听，哎呦，我觉得太好听了。我就真的就听一遍我就上瘾了，我觉得太好了，我就反复的听。那个以前吧，骆老师在戏校，我们在戏校的时候，骆老师给我们上过课，就讲那个讲也是讲吐字，十三道折什么，可是没听骆老师唱过。在听大鼓呢，就是《四世同堂》的主题歌，我以为那个是大鼓了。当时我也特爱听啊，就爱听极了。天天不看那个电视剧内容可以，但一定要听那个唱 插曲啊，就为了听这插曲。 对，太好听了。后来呢，我就知道骆老师唱的好啊，我就听，一听，哎呦，传统段子更好听，简直太好了，我就天天听。听完之后，听会了还不满足，我得学。完了呢，我就把那个唱词抄到本上，就是一点一点的。他唱段都特长，完了学下来了。有时候会朋友啊什么，有个什么场合，有的人知道我爱唱歌啊什么，唱歌不唱，给你们唱唱大鼓。 哦，这新鲜。 新鲜，对，因为他们这那个有的呢知道我是评剧演员啊，我说哎不行，老唱评剧都 给你们唱唱大鼓、 嗯、 就是那阵当时是这么有瘾，可能是心太诚了真是。然后吧，就是以前呢那个有的场合就是老师长到天津听那个京剧，然后呢再听我唱白派、 嗯、 每次都是唱白派。后来呢有一次就说那个殷佩香、 嗯、 说我的条件挺接近小白霜老师的、 嗯、 就说那让我就是努力啊什么将来给小白霜殷佩香、 嗯、 后来还说那个现在给京韵大鼓骆老师配像的，就聊天这样说起来了、 嗯、 我说骆老师是哎呀唱得太好了，哪段怎么说，哎呦那你也学过呀，跟谁学的？我说跟录音学的，唱唱我们听听。就因为刚唱完白派还兴奋着呢，然后跟着就唱了几句、 嗯、 还说哎呦，大伙儿都说哎呀还心爱、哎、 这个又知道你会唱这个京韵大鼓了、 啊 嗯、 再后来没过两三天，就是办公室的秘书打电话，就说问我愿不愿意正式拜骆老师为师。 嗯， 因为我说我太愿意了，我都以前不敢想，也没那么想过，就是喜欢他的唱，而且呢确实通过学那个呢对我唱白派有好处。 嗯嗯 嗯 嗯，那跟这个骆玉笙老师学了多长时间、啊、也亲自得到他的指教， 是 真是不容易啊。 嗯，正式拜师是在1996年11月九号、 嗯、 拜完师以后就开始学。刚一开始啊、 嗯、 骆老师说那个就从北京回来的路上说，我呢学生有很多，我不能光教一个人，我都要照顾、 嗯、 说咱们一星期先学一次吧。 嗯， 后来我们就约了一天，然后唱完之后呢说你礼拜三还干嘛呀，就等于隔了一天。我说没事儿，那你还来吧。 嚯，本来说一星期一次、 啊、 但是通过跟你交流以后呢咱们就多来了上小道了、啊、 对，再以后明天干嘛呀， 嗯， 还来吧。我天天去。 嗯 嗯，那个开会啊什么文代会什么都带着我，什么万里采风、 嗯、 反正一般的活动都是这个。他挺愿意，他觉得我还学的 是个苗子哈。 对对、 嗯、确实得到这个骆玉笙老人的亲自指点啊、 嗯、 真是非常有幸的一件事情啊。 是 我认识这个关丽呢、 嗯、 或者听说他是评戏演员， 嗯， 可是在天津庆祝骆老舞台生活80年的时候呢， 嗯， 我那么多的他的学生都在唱骆派的各种唱段， 嗯， 我觉得这个关丽唱的京韵大鼓和其他的学生比较起来，我说应该算是个佼佼者。 最好 当时一次我就惊讶了， 嗯， 我想一个评戏演员客串这么一段京韵大鼓，应该说仅仅是模仿、 嗯、 是吧，可能模仿的比较像， 嗯， 但我觉得他从这个唱词的体会上比某些演员要深刻， 嗯，有他自己的东西。 对、 嗯、 另外呢他自己唱的时候呢真是你可以分辨不出来，他是你闭上眼的话绝对就是骆老在唱。 哦， 骆年轻人的唱 都能够乱真， 那声音， 嗯， 那声音那不像老年的声音，跟年轻人声音特别相似。 嗯， 嗯， 所以我觉得我非常惊讶。 嗯， 一次我这样哈，我觉得这个关丽在唱京韵大鼓方面的确是跟他的徒弟来说，跟骆老那些徒弟来讲不相上下。 嗯，其实本身王冠丽就是这个骆玉笙老人的徒弟了， 但是、 嗯、 入室 入室入得很晚。 嗯， 嗯， 入得比较晚一些。 对， 晚了， 对、 哦、 而且不是说像他那些徒弟本来就是从事这个专业。 对对对、 嗯、 其实隔行如隔山、啊、 他还是业余来讲应该还是业余。 嗯， 搞这个京韵大鼓 不容易。 嗯 嗯， 王老师差点就成了专业的京韵大鼓的 演员了。 其、 这、 实、 个、 他要如果说要 让我继承弟子、 嗯、 如果他唱京韵大鼓专场的话肯定会很有观众。 哦，你看是先从爱派改到白派，这是评剧，后来呢又发现你这个演唱京韵大鼓又非常有才能，差点改行啊。 嗯， 这如果改行的话这个是京剧界的一个损失，评剧界的一个损失。 其实呢，其实王老师就不仅长得像小白玉霜， 嗯， 但是他的经历也很像，就像白派。因为白玉霜最早 他就是先学京韵大鼓， 对， 所以他的艺术当中应当说是有一些京韵大鼓的一些东西。 对， 王老师呢，他虽然后来学，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听他的唱，感觉很多京韵大鼓的东西是融在了他的表演当中。 嗯， 就老白一双就是学京韵大鼓， 这真是惊人的相似啊！ 对 啊，在 而且在老白一双之前的李金顺， 嗯， 那位也是在成名于20年代以前的前半叶的， 嗯， 那样一个。在评剧旦行唱腔上做出很大贡献的，也是学京韵大鼓开始的。 嗯嗯 啊、 哦， 所以京韵大鼓和评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啊、哦，像个姊妹一样啊。 对 啊， 或者借鉴、吸收、融化了很多京韵大鼓东西。 嗯嗯嗯。那么虽然如此，它有相近的东西啊，但是隔行隔如山啊。 对对。 那我想又是评剧和京韵大鼓，它终究啊在发音啊，在很多方面都是不一样的技巧上。 嗯。 那当时你掌握起来，就那么容易吗？ 嗯，最初我的主要问题就是那个骆老师说我，嗯，别那个拼音，嗯，比方丑末寅初，我们丑、嗯、就是那拼读的时间长， 唱戏一般都这样， 对他们就说说的 爆发力， 对， 嗯， 然后呢，先让我朗诵，就是先说、 嗯、 说清楚了，然后再有吧，我觉得也算我一个长处吧、 嗯、 就是我对这个还一说我就明白了， 有那灵气， 嗯，而且不用费事，以后我举一反三，我这样的错误不会犯了、 哦、 基本上。 但是是这样啊、 嗯、 比如你唱京韵大鼓呢是这样，比较需要爆发力、 嗯、 不要跟着揉啊、 嗯、 但是呢你学完大鼓以后你又唱评剧的白派、 嗯、 那又回去了， 不影响， 不影响吗？ 一点 互相借鉴的， 对，而且呢、 哦、 再唱评剧的我觉得突然一下子比以前会唱了，就成熟了、 嗯、哎呀这个艺术真是相通的 绝对是 那么今天的这个中央民族大学的这个李佩伦教授呢也来到我们这儿啊，这个刚才在节目之前呢说这个你们之间这个关系非常好啊，真是像个忘年交一样。那么这个李教授，您这个熟悉冠丽，你们是怎么个熟悉的？是通过他的京韵大鼓呢，还是听过他的评剧？通过他的评剧呢？ 我先是通过京韵大鼓， 哦，先是京韵大鼓。 啊，一下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京韵大鼓的演员，啊、怎么会唱评戏啊？ 哦，嗨， 不是评戏演员怎么出这 么？您还真有点孤陋寡闻了。原来人家都评剧都快唱出来， 我说评戏演员里面出现这么好的唱京韵大鼓的，我觉得太难得了。 嗯， 因为究竟是两个，这隔行如隔山。 对， 嗯，但是京韵大鼓应该说更难唱， 嗯， 更难唱，因为它吐字发音。自头自辅自尾，非常 讲 究，非常讲究， 差一点都不行， 非常讲究。 嗯， 对， 就这一点来讲呢，很多京剧演员都要听京韵大鼓。 哦， 像马先生、于淑妍、马连良、马先生、 嗯， 他们都听刘宝全的京韵大鼓去。 嗯、 而且刘宝全呢唱京韵大鼓的时候呢，可以说他也是学京剧出身的。 嗯， 很多的这个谁也是。这骆老也是学京剧、 嗯、 所以有这样 学 跟京剧的关系上、 嗯、 啊、 嗯、 刘宝全这个就是古街大王是吧，那么再加上后来骆老他们都是学京剧出身。 嗯， 而且呢刘宝全唱京剧的时候呢把京剧的这种道白用了他这个他自己那个唱，他有说我唱嘛啊，说了一遍、 嗯、 而且呢他跟谭鑫培谭老先生关系特别好、 嗯、 他互相学习，所以京韵大鼓又和京剧的渊源很深， 嗯， 很深。那么京韵大鼓里边从京剧里边学到的东西呢，其实是很多的。 嗯， 反过来呢，这个京演员呢非常通过京韵大鼓来提高自己，所以这也是互相学的，也是一个姐妹艺术。 对对，那您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冠丽呢非常有意思。 嗯， 他除了京韵大鼓唱得好，又到更深一层的去，他又喜欢京戏。 嗯，哦，还喜欢京戏、 嗯、 那是为了学学程派的水袖什么、嗯、因为小白玉霜老师就是跟京剧界的人。 哦，还喜欢程派。 对， 对， 他的表演 唱过 这个程派的水袖那是一绝啊。 对， 有人说他像这个气功还像什么、 嗯嗯、 是吧啊？ 他学过程派，唱过春闺梦。 哦，春闺梦啊，有什么时候领教一下这个王冠丽唱程派的风格？ 不行，我当时唱的还真的可以啊、 嗯、 就是唱完之后吧，他那个大小嗓啊还真不行、 嗯、 我为什么大意了，我学大鼓的时候呢就有人 提醒我说的这个唱法呀、啊，这个一改变特容易把嗓子唱坏。 对，没错。 可是我没唱坏，我就唱好了。 哦， 嗯，我一点都没怕。然后学这个呢，哎，还挺，但是挺美的。但是反过来再一唱评剧，我找不着了， 找不着了。 嗯， 京剧评剧发声完全不一样， 对，完全不一样。 尤其那程派， 对， 那程派很特别的，他发声， 对， 甚至有时候弄不好就喉音呢。 对， 嗯， 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转轴，连说话我觉得味儿都变了， 味都变了。那还咱别试 了，是一句都不敢唱了，我没唱过，完了，我主要为学水秀，不为了演出， 为了这个表演啊。 对对。 那这个李佩伦先生呢，您最初是知道王冠丽呢是唱京韵大鼓，后来您知道他唱评剧，是不是也是挺惋惜的？说觉得你看这么一个好苗子，怎么是唱评剧的呀？怎么不唱咱们京韵大鼓、啊？ 那不是，那不是、嗯。我觉得他这个确实艺不压身呢。 嗯， 我记得这样一个演员在评剧方面学白派很有成就。 嗯， 那么然后自己利用一些机会去开拓自己的这个艺术事业，增加自己的艺术积累。在这方面应该说是很有心的一个演员， 嗯 啊，包括现在有学程派的水秀，程派水秀功是非常好的， 嗯， 那么在白派艺术里边呢，经这水秀也经常常用的， 嗯， 所以我觉得他这一点上，最值得我们称道的就是他肯于学习，不断的开发自己， 嗯， 那么使自己的其实多种艺术门类在他身上形成一种交叉，每个交叉就是个闪光点。都对他自己所从事的白派艺术都是一个深化、 嗯、 一种开拓、 嗯、 我觉得他非常有心这个人。 嗯，是。那么作为这个李佩伦教授来讲啊、这个是您的王冠丽的一个老朋友啊，那作为一个小朋友啊，就是刘志梅了。哎，你跟王冠丽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也是经过李老师后来了解的，因为我是李老师的学生，我大学是在中央民族大学读的。 哦，后来毕业以后到 了 咱们这个 戏曲学院。 哦，戏曲学院了。 对，研究 生毕业以后， 现在是 读 研究生， 我才留校。 读完了研究 生，研究 生 对，读完了、啊、留校在中国戏曲学院。 嗯， 后来通过李老师认识王老师的，我现在也在学校教书、 嗯。 但是我觉得认识王老师以后，我觉得我特别特别崇敬这个老师，虽然他年龄不是很大， 嗯、 因为从今天来看，戏曲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从他的一个生态环境来看吧，其实从经济上来讲，就是说中国的这些传统艺术，不管是曲艺也好，京剧也好， 耐得住寂寞， 评剧也好，收入都很低。反倒是去接触影视啊或者流行歌曲啊这些东西的，他们可能经济收入上高一些。 对， 可是我觉得王老师特别能耐得住寂寞。 嗯， 其实我在这些年的学习当中，我感觉到不论是京剧也好，曲艺也好，还是评剧也好，他需要从我们的民族艺术当中去汲取营养。 嗯， 现在有很多艺人就是说艺术家吧，他们耐不住这种寂寞， 嗯， 回到那个到西方啊，或到现代的艺术当中去汲取。但是王老师这一点，我觉得他特别值得人去尊敬。他学京剧也好，学京韵大鼓也好，最后都能为他所用。 嗯， 如果我们说发展这个我们国家的民族艺术，或者说他作为白派的第四代传人来发扬白派的话，我觉得这是一种发展。 嗯， 如果不仅仅是继承模仿学习那些流传下来的剧目，那样会越学越少。 嗯， 但是王老师呢，他通过学京韵大鼓，学这些各种各样的艺术融在他的表演当中、 嗯、 他甚至创造新的剧目，一些当然新的剧目有一些可能王老师在表演的过程中，在创作的过程有一些他的要需要一些时间，但是我相信创造出来的剧目、 嗯、 这些剧目一定会成为评剧的一种发展。 嗯， 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继承、 嗯、 所以从王老师这种学艺发展艺术、发展流派艺术、评剧艺术这一点来讲，我觉得他是真正的把握住了这样一个方向。 嗯、 我觉得作为一个，我是也算是戏剧工作者了，我非常非常的尊敬他这点。我觉得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所有的从事民族艺术的人来学习的。 对。真是，现在刚才也提到了能够耐着住寂寞，这就是可敬的。因为现在这个传统文化艺术啊，确实这个目前这个状态啊，大家也都知道啊。那么这个刘志梅，你这么年轻，你对传统艺术还也都是挺喜欢的。 我也是，就是也是，其实李老师带着我，因为上大学的时候李老师就我就慢慢的接触到，以前不知道，包括京剧啊、评剧啊、京韵大鼓啊，都是李老师带着我去看戏，有时候给我听段子、 啊、 我也很 也熏陶出来的， 就一听就特喜欢。 我也不会唱，比如我瞎唱，教他唱。 对，我从学 丑不迎出，我教他唱那个秦香莲那个。 见黄姑， 露宿 不是 啊， 千山万水 那个， 千山万水 开 始， 我瞎唱， 哦、 我那是刚一，我也给关丽唱，其实那也没不是味儿，她非常非常喜欢，非常非常喜欢。 您看，您唱的虽然不是味儿，但是您的这个熏陶啊，一下让这个刘志梅就喜欢上了， 培养出一个戏搞戏曲的研究的学研究生。 没错，您看您这还是挺有功劳的。那么从这个评剧和京韵大鼓来讲呢，这个刘志梅，你更喜欢这个关丽唱哪口啊？ 我觉得其实我更喜欢王老师唱京韵大鼓，我觉得他唱的太好听了，他简直就像是白玉笙的那种，就好像是原版。 骆 玉笙，我说错 了，的那个原版啊。 听到以后，我就觉得这好像是骆老师唱的， 哦， 太像了。但是呢，王老师唱评剧也唱得非常好。 对对对，咱们就是说京韵大鼓的时候，一定要带着评剧啊，因为现在本行是评剧。 对 对 对。 这样，咱们说了半天这个京韵大鼓，说王冠丽唱的怎么好怎么好，哎呀，把听众的、这个胃口已经吊起来了。这样，咱们就选一段呢，王冠丽演唱的《剑阁闻铃》，因为这个时间比较长，19分钟，咱们只能是听其中的片段了。嗯，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迢迢涉水登山那观景，好容易盼到行宫，谢谢卷题 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听这么几句了啊。这段叫做《剑阁闻铃》呢，也是骆玉笙先生的代表作了。 嗯、 哎呀，真是这个，应该说王冠利呢得到了骆先生的这个真传啊。 嗯、 你像你这个评剧呢，更多的是听录音来学习，但是学大鼓呢，却得到了骆玉笙先生的手把手的指教。 嗯， 真是不容易啊。 嗯、 刚才呢大家在听王冠利演唱这段剑阁闻铃的时候的我们的嘉宾刘志梅还说哎呀，听这个王冠利的演唱感觉是那么的神似，都能够起鸡皮疙瘩，这感觉呢就是真是太好了哈。 好听， 这个李佩伦先生您觉得呢？ 是这点确实应该说以假乱真达到这样， 以假乱真，嗯，真是下了功夫了。 而他体会洛派的这种神髓，确实体会得很深。 是的， 我觉得他最大特点，他非常重视文化这方面的学习。 嗯 他有很高的文化修养。 对， 所以他在接受其他的艺术形式或接受其他流派的时候呢，他能够自己融会贯通，不机械的模仿。 对， 这是他一个很大的优长。 是跟这个文化底蕴也有关系的。其实大家可能了解和这个知道王冠利呢是从白派啊，但是呢在2004年的时候，就去年下半年呢有消息说你要排一个新戏，就是古王骆玉笙，表现这个骆玉笙老人的一生，还将演唱他的四段，比如说这个击鼓骂曹啊，剑阁闻铃啊，红梅阁，重整山河待后生等等的。这出戏好像一直就没有成型，是吧？ 是 什么个原因呢？ 如果要排出来，我觉得这量体裁衣啊，是肯定能把我这一面发挥出来，那就太好了。 对，真是我们其实挺期待的。 是 啊，希望你能够赶快把这个古王骆玉笙能够排出来。不仅能够展示你这个评剧的技艺，同时呢，把你这个在经营大鼓这个方面的这个技艺呢，也能够表现出来。那么最后呢，我想问这个王冠利一个老套的问题啊，这个经营大鼓你也唱得这么好，评剧白派唱的也这么好，那以后怎么发展呢？ 肯定还要学， 肯定还是以白派为主。 对，那个肯定也不丢， 也不丢。 我现在是找机会想多唱唱大鼓， 多唱大鼓。 对， 就齐头并进。 对对对， 哎呀，真是这个人才难得呀，是吧？这个李教授。 对 啊， 而且这两方面，他把这两种艺术呢，他融合在一起。其实呢都有一个相互促进的作用，互动的作用。他非常有心，在艺术上非常有心， 非常有心。那这样两位对王冠利有什么期盼，有什么需要在这里说给王冠利听的？ 其实呢这个从老白派就白玉霜到小白玉霜到第三代刘平，那么可以说他处这个另外一个新的一个历史环境里边，那么对他来讲呢，因为经济大潮，所以对于我们传统文化来讲起了一种比较不太是积极正面的作用目前， 那么对他所具备的条件是相当充分的， 嗯， 但是目前的某些一个条件呢，对他发展艺术形成了某种抑制， 嗯， 或者不利的发展 障碍，嗯， 希望他自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把自己这个全副的这种才能能够充分发挥出来， 嗯， 特别是白派艺术应该向前推进一步，就因为时代的需要，也是白派艺术需要， 嗯， 也是广大观众的需要， 嗯嗯。是的，嗯，王冠丽听着了啊，还要往前推进一步啊， 嗯、 把白派， 嗯， 小朋友刘志梅， 我将成为一个有执着的追星族，王老师就是我心里的星， 我王冠丽的支持者啊， 对， 嗯，确实有这么多支持你的人， 谢谢 希望有更多的把那个追星的对象追到我们传统文化、传统意义上来，像冠丽这样的人， 是的，是的。 对，这是永远璀璨的星、 嗯、是的，但愿有这么一天啊我们也希望王冠丽呢能够有更大的这个进步和发展啊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你支持你，再次呢感谢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王冠丽啊，还有这个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李佩伦先生，还有中国戏曲学院的青年教师刘志梅小姐。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您收听青年评剧演员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和大鼓选段。先请听评剧《秦香莲》当中的《见皇姑》。

领着军卒保家乡， 这君王一 窗棂点点悄然，细雨碎摇落幕，声声是我梦完成。当当当，惊魂响自眼前起，冰凉凉彻骨寒，从背叠声孤灯儿照我，人胆影雨夜空水花无更，从古来巫山曾入，相望梦我何以与梦青石梦不成，莫不是东下南塌，三更月莫不是山秀难尽无夜风，莫不是萧条清闲门，莫不是兵马奔驰心怕惊，莫不是放情心内怀与恨，莫不是薄幸心中少之成，既不然神女因何不离落魄，空叫我流干了眼 任凭你祖兄细思量，不是奸责他把国务真冤枉，偏说非子你倾城众三军，何愁何恨何情作对，可亏我想报你的残生也是不能，可怜你香魂一缕随风散，却是我血泪千行似雨前，统领位置等等的心梦，可痴痴好痴战兢兢，玉体惨淡淡的花容，眼睁睁既不能救你，又不能替你

我啥子称呼你老爷，那么你也给晚称我一声夫人。哼，夫妻之间连个称呼都还没有了，真正岂有此理。上言说得好，有理不言之。来来来，娘子请来敬礼。好一个有理不言之，来来来，中间一礼。 请坐啊， 请坐。啊，娘子，你六次茶飘香小楼，叫我上来有什么事啊？ 啊，官人。你在书房这人，在书房嘛读书啊， 读书难道是要立业用功吗？ 你可知苏秦原谅此过？他倒比起古人来了啊，官人 猜猜看，官人。 喝酒是啊相亲，一人在外人是男儿应有四方子，何须挂虑家乡事啊，莫不是你因我娘们死里的，我难陪你饮郎病饮不知，你娘家一朝天下得半朝，我好不是啊，莫不是你言我难真长啊脸啊少，害得你官人丧面子，你又十里红妆到严家，就是城里城外呀，人人恩赐啊，莫不是你因我难真容貌丑，我难陪你饮郎一醉子，夫妻凄苦永隐忍，我放你娘子美貌生后来呀、啊，啊，官人，啊，官啊人，你好比天啊！官人茶余千金丹，我为妻分条五百金，问君的月你难的是啊啊啊啊啊，你快把真金 我岂可为他一片心灵？ 后人是在三军画饼多钱跑一边行，咱一的画虎画饼难画和自人自面不精心，越想真心与他家 贵人 比不他心思母心 ¡Gracias! 听探起来了，哎，不知道探的什么，带我来听他一听。张一道要知心不知，但听客中言。啊，小姐呀、啊，小姐！ 哎呀呀，他在楼上不叫我小姐，在书房里，老师念起我来了。哎，我们里边要回答他几句。嗯，啊，相公啊，相公。 娘子啊，娘子， 官人呐、啊，官人， 兰真啊，兰真， 叶勇啊，叶勇， 你几次三番要盘问我的心事，小声不声，你哪里知道？ 我是特地来请教的呀。 中拆金啊人，见人上殿去黄州奔，在我前家一门啊门。到如今我天爷妈妈死去奔，那举目不见一亲啊人，家龙金碧千岁亏我满腹恩怨红 草字更要害真勇，既然是真你两家冤仇大，你为什么将烂真的众生去许真勇？怪不得他进入像眼中钉，夫妻到老不和睦。 你是哪个年四吧？骂你精神年四啊吧，你父子同朝为一样啊干，将来真终身许配我，你要靠本事呀难上难，小心杀又拆头杀，我将你父子一心斩。 哎呀，听之以来心惊胆寒，他要斩我年四百，这妇女终于妇女情，我难真做人好为难。老弟弟你做将人哎，我就只能生命冤家债。啊弟弟呀、啊、并非女儿不孝顺，只怪你做人心太干。 吵问我啊吵问我， 我是早说的 骂你见着草莓我，你虚应何时把妹来做，你人用金陵之宝下大妹，我用那清风宝剑下你人多一命钱也没有钱， 这么的事情人天都骂起来了呀。 骂你见着也没有钱，你这无家无位的烂小人，我才不应这命令子，只奈中间不平人，小心杀与高官主将你欺官下子去从军啊。朝中之人多骂兵，不知你还要骂谁人， 你来真你来真，怎么骂起我来了，这真是有此理， 谁不应娶你你来真，空闲你身遭在年富啊美，总算你对我是真心啊，这乃是出生之女这成婚，免得谁有理我跟家的一封信书太娘们， 好气好气。 人想应付杀人还不够，木兰镇岂能去黑夫君。哎，你问家呀，你虽没有夫妻情，木兰镇陪你是不三思要后悔，哦，我还是今晚与他去巴黎。 敲门的是谁呀？ 兰真来了。 兰真，哎呀， 我在苏妈妈前人不是没有你兰真。我心急当作心烦呀，加倍笑脸去笑 娘子少在，我来了啊！哦，娘子，请进来吧。 问人请， 娘子请， 请 啊，娘子，请坐啊。 问人请坐啊。 请问娘子，你还是才得到此，哎，还是到此已久啊？ 哦，你问我吗？ 哦， 我们是才得到此，我一到就叫你开门的。 哦，你是才得到此，一到就叫我开门的呀、 啊？嗯， 哎呀，还好啊。 哟，他到又背起夹子来了。官人，你在书房做些什么？ 读书。 读的什么书？ 是书经的书。 嗯，你可否背几句给我听听？ 嗯，天儿正亮，心儿飘，读过四书才忘记。 官人，忘记，为听我倒有几句记上你。 我的书与你两样的。 哎，一样的。 两样的。 你不信我背给你听。 不要听。 官人啊，我这个人啊，倒有个脾气，人家要我背，我倒是不肯背；人家不要我背呀、啊，我是偏偏要背。 好好好，那你背，你背，你背。 好好好，那你听，你听，你听着。哎，啊，小姐呀、啊，小姐， 自称小姐，好不懂道理。 娘子啊，娘子， 咦，谁叫你娘子嘞？ 兰真啊，兰真。 哎呦， 此书上面到你兰镇三个字了啊。 哎呀，官人，笔人书上没有我兰镇的名字。喏，官人啊，你的书上是有我兰镇的名字啊。 啊，你别吧，我总不要听。 你几次三番要 问问我的心事。 哎，小生不识， 你哪里知道我的心事 啊？我不什么，你自然不晓了。 乱情人嘛， 我不心脏来奔，他冤家做事多小心，我难人做事要帮得娘有儿平 亲啊，你有没有亲？骂你亲，你有没有亲？你是 胆小人，我虽混着你命令子，死不到中军不名分，小生才与高官做我将你欺负下子去从军。有一个小金人 啊，是 聂兰珍啊，聂兰珍，我不应娶呀，聂兰珍，只可惜你生长的几个年不满啊。听说你对我是真心真美的仇人之女。

的老厂头请我，也不知把我请出来做么事。我来问问他。我说，老厂头哎，老员工哎，咦，他把我请出来，他人到哪里去了噻？我来找找看。老厂头哎，老员工哎，哎呦，他倒好，把我请出来，他在这里困住住。我说老厂头啊，你苏醒了 啊？哪一个在打把柄呢？ 啊，把柄？哎呦，还七万呢！我说老厂头啊，你醒来！ 哪一个在打发财呀？ 哎呦，哎呀！我说老厂头啊，你哪睡死啊？ 哎呦，我在睡觉，哪一个在吵我？起来，我还要。哦，原来是姑娘你来着，老奴不知，多有得罪。 你哪不晓得是姑娘我来着？ 哎呦，我要是知道是姑娘你来着，就是给我天大的胆子，哎，我也不敢呢、啊。 有道是啊，不知者不怪罪。我说老厂头啊、哎，你起来吧。 哦，耶。 好着好着，姑娘，我是跟你闹着玩的，你起来。 哎呦，姑娘哎，你喝着我一大跳哎。 哎，我说老厂头 啊，你把姑娘我请出来有么事噻？ 哦，姑娘哎，你借喜，你借喜哟。 姑娘我筹有千万，这喜从何来哟？ 照顾老爷得重回来着，岂不是一大喜吗？ 我话，赵郎他得重了， 重着， 可是真的， 真的哦！ 哎呀，你莫骗我呀！ 哎呦，姑娘哎，我什么时候骗过你的？ 哎呀，我说老厂头哎， 在。 你闪开 谢谢灶王老爷哦！ 哎呀，我说老厂头 啊，你看姑娘我这双眼睛啊！ 姑娘哎，你这双眼睛就跟那个水灵铛一样啊！ 哎呦，我是说啊，我们赵郎是个好样的，我不会看错你，他是个有出息的人，将来呀一定会发 发 发。 哎呦，姑娘哎，不能再发了，再发就成了发面包了。 哎，老厂头 啊，依我看呐、啊，老夫人这个人呐、啊，就不是个好人。 耶，老夫人怎么能说不是好人呢？ 她总是说我们赵郎不学好，不成才，那人家不也得中了吗？ 哎，中着，中着，中着。 哎老厂头 啊，我们把老夫人请出来耍笑耍笑他好不好啊？ 耶，老夫人又不是那个不能不能不能骨，怎么能耍笑呢？ 哪个叫这嫌贫爱富的呀？ 那哪一个去请呢？ 你站一边看姑娘我的。 好嘞， 母亲出堂，孩儿有

什么？ 我要你写退婚文约 啊！你让我退婚呐？岳母稍待，我去写。来， 哎，你要到哪里去啊？ 岳母让我写退婚文约啊！ 哎，你这是？怎么讲呢？ 小姐， 上前带住赵郎嫂，妻子便来别担心。既然你父说什么我对你求， 小姐。与我长借细草， 娇姐。 是真情他啊，夫妻情看得深，小姐就要泪纷纷，啥事难了 认命就好，认命就好啊！ 嗯、 啊，小姐稍待，我要告辞了。 你要到哪里去啊？ 我去做官呐、 啊！啊， 做官？我怕你是在做梦吧？你要是做得官呐、啊？老娘我许你一剑、 哦、哪一剑、 嗯、我跪在地下接你， 哪怕你不跪着接我、 嗯、 站住，我把你好友一比、啊、 别做什么 害伤寒病吃蚕豆嘴阴， 你 你要是做了官呐、啊，老夫人许你一剑，我翠屏也许你一剑。 哦，哪一剑？ 我把头顶在地下来接你。 哪怕你这个老奴才头不顶着地来接我。人一们走上。不见人跪着接我嘛， 贤婿啊，你做着官了，老身我给你， 哎呦，妈妈娘哎，还是让女儿给你带跪了吧， 小姐请起， 哎呦，贤婿快恩，贤婿快恩哦， 啊！我把头顶在地下来见你哟、 哦。 贤婿啊，你做官就做着官，我是要伴着画廊试探我母女啊，我把你这个乖巧聪明的。小东西哟、哦，贤婿做着官，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多亏小姐赐我银两，我还要一些你的大恩呐。 莫话，还要谢我呀？啊、 小姐请上，受我一拜。哎， 姐，夫妻两个还客气怎么事噻、啊？后堂摆宴。大家同饮了，请。 请。 哎 顶着一个。 贤婿啊，就看在老沈的份上，叫他起来吧。 顶不了他。 哎呦， 怪人呐、啊，这个老家院跟随我们多年了，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就叫他起来吧。 若不是小姐相亲，定让你这个老奴才淋上三天三夜。 哎呦， 起来。 哦，多谢姑爷，多谢小姐哟。 后堂摆宴，大家同饮呐。张郎，随我来。 张郎，随我来。 哼呀。 好，听众朋友，再会。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